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段文央让突厥人上去应战，而自己则负手观战，并不参与。众人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他笑吟吟地说道：“ 这几人俱是我师亲手调教出来的，算是我们突厥最厉害的勇士了。他们早就听闻玄都山道长们的武功厉害，今日正好讨教一番，还请各位道长不要手下留情啊。” 刘月等人忙着应付那几个人，哪里还有空分出神来回答他。娄亮见段文央的目光扫过来，心下一寒，生怕他盯上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弟子，不由自主往沈乔背后躲了躲。刘月一剑挥去，将那突厥人逼退几步，又大声道：“ 沈师弟，往日玄都山多有对不住你的，当日玉海宣布你为弃徒时，我也是帮你说过话的，还请你看在齐真人的面子上，守住玄都山门庭，勿要让这些贼子占了便宜。”“ 沈道长，我真是为你抱屈呢。当初你落魄的时候，他们没有拉你一把，今日有难了，还要你以德报怨，你不觉得憋屈，我都要替你憋屈了。要我说呀，你也别管这闲事儿，等他们都死光了，掌教之位自然就还是你的，如何？”“ 不如何。玉矮自封掌教，我却没有答应。他将我逐出玄都山，我依旧是齐凤阁的弟子。有我在，谁也别想打玄都山的主意。” 沈乔语气平平，毫无地动山摇之震慑力，却令人不敢小觑。只见他将背后的山河铜杯剑抽了出来，剑身在耀眼夺目的日光下闪烁着潋滟光泽，隐隐有风鸣雷动之声。“ 沈师弟，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沈师叔，还有我们。” 就在此时，伴随着这一声断喝，三道人影从另一个方向掠了过来，一前两后，为首的是长老孔曾，后面则是他的徒弟沈乔在山下遇见的乐安与云畅师兄弟。这两人远远跟在沈乔后面，本想瞧瞧热闹，却没料想遇见突厥人与合欢宗众人上山来找麻烦。内讧他们不敢插手，但外敌入侵则是另外一回事。二人当下就赶紧去找自己的师父孔曾孔长老，再由孔长老带着人赶过来。“ 孔曾来迟，还请掌教降罪。”“ 孔长老闭关中途，正是要紧之际，能赶来已是幸甚，何罪之有啊？” 也不知是否没注意到掌教二字的称呼，沈乔并未否认，孔曾却是老脸一红，闭关只是托辞，实则是他不愿意掺和门派里掌教人选的事情。他不知沈乔是不是已经看了出来，只好含糊蒙混过去，又道：“ 大敌当前，岂容独善其身，些许宵小由我来应付便是，不劳掌教出手。”“ 只怕你不是我的对手。”“ 哼，耍嘴皮子有甚用，事过方知。” 孔宗说罢提剑上前，朝段文央劈了过去。这一开打，何欢宗等人自然也不可能再冷眼旁观，除了桑景行之外，其他人悉数出手，一时间处处开打。乐安云畅二人自然帮着师父打下手，可惜他们年纪轻，武功还未登堂入室，对上萧瑟白荣未免有些吃力，很快就落了处处受制的下风。眼看云畅剑法露出破绽，萧瑟屈指成爪，透过剑锋抓向他的脖梗，动作迅若闪电，云畅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掐住喉咙，只消萧瑟稍稍用力，他就要命丧当场。这一幕电光石火之间，连云畅自己都无法反抗，更不要说旁边的乐安了。正当云畅以为自己死期将至时，便听得旁边有人轻笑一声，云畅顿觉脖子一轻，随之而来的是死里逃生的后怕感。边言没将云畅救下后，朝萧瑟一掌拍来，萧瑟不得不舍了云畅与他交手，擅自挡住掌风，又灌注内力扫了回去，双方袍袖翻飞，瞬间交手数十招。“ 哼，萧瑟，你好歹也是成名人物， 怎么竟捡阮世子孽啊？ 哼，我当燕无师大弟子如何了得，原来不过如此。我看你的武功比起玉生烟也没强到哪里去嘛。 三清殿前面短兵相接，杀气四溢，霎时陷入一片混乱。沈乔却没有动，因为场中也有另外一人没动，桑景行。上回事件大会，前有袁秀秀横插一手，后有葫芦姑出现，沈乔最终也没能与桑景行交上手，但桑景行因此也看到了沈乔的变化。今非昔比，对方再不是从前那个只能任人宰割的瞎子。虽说风神俊秀更胜从前，可惜变成了一朵带刺的花，轻易不能下嘴了。当日没能得到手的遗憾始终萦绕在桑景行心头未去，更有被对方重伤过的过节，新仇旧恨加起来，他断不会轻易放过沈乔。他也很明白，自己曾将沈乔折腾的武功尽废，对方同样不会善罢甘休。桑景行直觉可惜，这样的美人，这样的资质，天生是为合欢宗而生，何该作为练功的容器在床围之间度过。 沈乔，看到你我就觉得可惜，可惜在半步峰下捡到你的人不是我，否则岂会让燕无师拔得头筹。 袁宗主呢？上回一别之后，贫道甚是想念。 哼，我倒是忘了告诉你了，如今合欢宗的宗主已经换了人，你若是愿意来合欢宗做客，我兴许会带你去瞧瞧他的尸骨沉潭之处。 你杀了他？ 很意外。 早就听说你们不和，只不过袁宗主不像是会坐以待毙的人。 哈哈哈哈，他的确有几分小聪明，否则我也不会等到现在才杀了他。 唉，可惜了。 你喜欢他？ 袁宗主虽是女流之辈，比起你来说尚有一派掌门的气度，若由你来当宗主，只怕今日之后合欢宗就要改换门庭了。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我要杀了你。 沈乔说完这句话便开始动，只见他手腕微微一动，身形便化作虚影，在倏然而起的万丈剑光之中，身影淡化的几近消失。身随意动，剑随心动，山河同悲，天地失色。面对沈乔的漫天剑光，桑景行自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但在旁观者看来坚不可摧的剑幕，于桑景行而言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恐怖。沈乔的对手毕竟是一位宗师级高手，但见桑景行脚下快若流星，袍袖高高鼓起，整个人如御风而行，白日飞升，陡然到了半空，而后朝重重剑幕之后的沈乔拍出一掌，剑光受到掌风冲击，霎时如同星光在湖泊中被打碎了一般，片刻凝滞之后又摇晃揉碎开来，竟是生生被桑景行的掌风撕开一个缺口。桑景行人至半空，脚下本无凭借，然而在旁观者眼里，他脚下却像有一块块无形的石头，让他可以踩着一步步往上跃起。他本是身材高大之人，如今迎风凌空，衣袍猎猎作响，雕龙掌以真化景，仿若飞龙在天，咆哮着令万物臣服，气势之惊人，直欲冲入九霄。场上虽战成一团，但还有些武功平平插不进手的玄都山弟子只能提着剑在一旁观战助威。眼见桑景行这般厉害，一颗心当即都提到了喉咙口，眼睁睁地看着真气凝聚而成的巨龙在桑景行的操纵下呼啸着朝下俯冲，扑向沈乔。两相对比，沈乔就显得有些渺小孱弱了。楼亮仰头看着，合不拢嘴的同时，心头竟有种因差距太大而油然产生的自卑羞愧。 要何年何月才能练成桑景行那样的武功？其实不需要像他那样，但凡只有他十之一二也心满意足了。可对方既然如此厉害，沈师叔他 到底能不能应付？ 此时边延美与萧瑟二人鏖战正酣，乐安则与白荣交上手，云畅武功略逊一筹，插不进手又不想给师兄添乱，只得在一旁看着，以便随时增援。实际上白荣的武功比起乐安好了不止一点半点，连乐安都看出来了，自己对面这妖女根本不肯出全力，在她的剑锋纵横之间游刃有余，倒像是在戏弄自己一般。乐安心里有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憋着一股气继续和对方缠斗。 啊，桑景行使的什么妖功，为何竟能在半空步步向上？云畅师兄你可知道？ 除非是神仙，否则哪能凭空飞行呢？你们仔细瞧瞧，他其实是在借力使力，那一步步都踩在自己脚面上，然后再借由这点力道提气向上。只因桑景行的动作太快，所以看上去就像是踏云飞升似的。我师父说过，合欢宗的有一门步法叫天元十六步，便可做到这一点，不过必然需要深厚的内力配合。 这么厉害啊，这个 沈 师叔能不能抵挡了？ 好强气啊！ 众人定睛端详，发现果真如此。可就算发现了其中奥妙，这样的轻功也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以他们的资质更不知穷毕生精力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光是这样看着就已令人心生绝望。话又说回来，桑景行这样厉害，沈师叔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一瞬间他们脑中已经转过好几个念头，但对于交手的双方而言不过是眨眼功夫。巨龙无声咆哮，携着烈烈风吼已经掠至沈乔面前，近在咫尺，连他的袍袖亦被狂风卷起，仿佛要将整个人吹跑。桑景行的攻势铺天盖地而至，原本灿烂夺目的剑光在雕龙掌的真力笼罩下黯然失色，甚至慢慢的一点点消失，就像最终被强力压迫吞噬殆尽，所有剑光归于泯灭。 这是输了？ 这怎么会？那我们玄都山今日恐怕…… 所有正在观战的人都不约而同产生这个疑问。云畅、楼亮等玄都山弟子见状，心里空落落的，更生出了一种今日玄都山也许要大势已去的感觉。可除此之外，他们又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毕竟桑景行的武功是这样厉害，在场之中恐怕无人能与他匹敌了。然而就在这时，那点原本已经消失的剑光竟又死灰复燃，重新出现，而且越扩越大，终于拉成一条光线。不，那不是光线，那是一道剑光。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